Thank you. 可 铁片儿。哎，今天您别看曲种啊八个活，曲种是京韵多，其他曲形式少，但这翻活就都岔不开了啊，连京剧都翻了。这个王岩给您唱一段铁片曲目，我不知道他自个儿上来报好吧啊，伴奏还是角老师。刚才您听见了，刚才有一位先生特地给角红锦先生上俩花篮啊，这俩就给您的，一会儿带回天津啊。 一

是与江端，他们的

我燃烧山火起后，退到远处要藏烟，等他的人马逃回去，你们两边去用那乱箭穿。我的威武二将大营说得令，孔明坐上又把令传，翻窗取回赵云家，你领兵300也到军前，军不要装，队不要整，遇见曹兵须战一番，只许你败，可不准你胜，把他引入中地大石湾。赵云答应说得令，孔明带笑又开言说，主公啊，领500人马也辛苦一趟吧，一到那我往山前把营安，到来日曹兵他必从那里走，往主公必须要是做出人，可机甲马不安，你是起营而走就慌作了一团。那夏侯惇他若是贪功，欺敌随后赶，望主公且藏在森林树木间，叫三军树木林中虚名战鼓，你们虚张声势连天，担当他曹家的兵自乱，然后放火快烧山，火起后与赵云合兵一处，打杀曹兵在山前，那时间两头是强兵，中央是烈火，管教他10万大兵片甲难还。张飞说，我们大家去交战，我的先生可做哪一班？孔明说，我不过做首先称，大家看。张飞闻听说，好好好好啊，好一个自在的先生，大家看。孔明说，宝剑云手在某的手，你们哪个为令被刀残？这一回孔明派兵在新野县，在八王坡只烧得夏侯惇他弃家丢盔，他是胆战心寒。 大年初三的时候，在湖广会馆举行的闹新春古曲反串专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吧。好了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空中曲苑。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， 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。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，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。 俗话说人多嘴杂， 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。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， 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。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，礼让为先。 大音精华，声系天下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